女儿意，英雄痴，吐尽恩义情深几许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4年版本的《天龙八部》的片尾曲，来自关正杰和关菊英带来的《两望烟水里》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3年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一部的主题歌，叫做《铁血丹心》。这首歌由罗文和珍妮带来，而珍妮在罗文去世之后表示再也不演唱这首歌了。这首歌可以说是罗文和珍妮的双剑合璧、琴瑟和鸣的典范作品。 百劫也在心间，因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 这是来自罗文和珍妮当年合作的歌曲《铁血丹心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0年黄品源的《男配角新生》当中的歌曲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黄品源在歌坛的成名作，同时呢，也是关锦鹏导演的电影《蓝雨》当中的插曲。这首歌在《蓝雨》当中呢，也成为了推动主人公情感纠结的一首歌。 舍得我难过，

过这个夜晚，以后再没有受不了的伤。不怕你不爱我，只要来世的路上不寂寞，还要什么？为大雨哭泣，为夕阳叹息，都不用为你不知所措。不怕你不爱我，只要相信天空依然广阔，还要什么？这一段关系，走这段距离，已足够让我燃烧那更灿烂的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黎明的《不怕你不爱我》，这首歌是收录在黎明1998年的专辑《如果可以再见你》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《我们在一起》。叫《我们在一起》歌名的歌呢，至少在网上呢有7首之多，而张靓颖的这首《我们在一起》呢，是联合国亚洲青年基金会的宣传歌曲，也是张靓颖收录在2007年 Update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是来自张靓颖的《我们在一起》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充满了温暖，充满了人性的关怀。这是来自1989年钟镇涛的《诗人与情人》专辑当中的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。这首歌当然很熟悉了哦，它的创作方面来自音乐人小虫。 是不是也有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《欧若拉》，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9年航天的首张布鲁斯专辑《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》当中的第一主打歌《比比爸爸》。比比爸爸呢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拼爹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通过描写各种各样爸爸的状态，来反映各个阶层的生活现状。 想啥？ 这是来自航天的《比比爸爸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在1991年《平凡》专辑当中带来的《三个人的晚餐》。想象一下，三个三角关系的人坐在一间氛围还不错的餐厅里，如何共进这一顿晚餐？那个画面，脑补一下。 怎么能没有终点？

幸运的神。 这首伤感的歌呢，是来自伍思凯的《爱的牧羊人》。这首歌呢，收录在他的《怎么做朋友》专辑当中。爱的牧羊人呢，需要找一个爱我的人，而很多时候呢，我自己觉得啊，是应该先找到一个我爱的人。当然，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最后送上的歌来自王菲，《但愿人长久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。 明月几时？